今晚再晚一点回家，找个人说话，选个有酒的地方。来往车辆不同往常，冷热的匆忙，却失了方向。我在意过吗？你看看你啊，讲笑话爆米花，笑里擦了一根脚，眼不笑橡皮擦，擦不干净那些话，算了吧，大赢家。看看不同的看法，跳着少无训练的绕着弯的风凉话，讲笑话爆米花，笑里擦了一根脚，眼不笑橡皮擦，擦不干净那些话，算了吧，丑小鸭，话里有话的长大，别盯着我的洋相。可是